2016年亚洲青少年摔跤锦标赛，我国代表团14号坐火车回国。本锦标赛是从7月7号到10号在中国台北进行的。我国选手袁明静和金明秀分别荣获了女子摔跤40公斤级比赛和男子自由式42公斤级比赛金牌。黄云姬在女子摔跤43公斤级比赛上获得了银牌。韩贤松和赵顺哲分别在男子自由式46公斤级比赛和男子古典式42公斤级比赛上获得了铜牌。